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礼仪八十字述。 什么是享受人生？怎么看待生命？许多文章和许多书都谈到生死无常，谈到面对死亡人人平等。尽管也有人年纪轻轻就早逝，但以平均机率来说，自然是年纪越老越接近死亡。不间不绝六十年，作者在八十岁生日前后写下所感所思和生活点滴，成为本书的第一部分《八十记事》，第二部分《当我们的身份被认同》是汇集作者专栏《世道人生》的文章，在评论时政中也贯穿作者的理念、经历和人生观。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七一嗰日买噶嘛。 你得一件咋？ 唔系喎，我买咗八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四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 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 ，hello，第二节啊，哇，而家因为要做一个钟嘅时候咧，所以就真系有少少又唔系吃力嘅，即系要再准备多少少资料啦。咁小弟下次都会再请第二个嘉宾上嚟噶啦吓。好，咁继续翻嚟呢个放外活动啦。咁可唔可以 zoom 翻近少少先？唔该啊。好，咁眼前呢隻凯尔特人咧，头先 check 咗，佢系嚟自第六代嘅人仔嚟嘅。咁系啦，讲完啦，拜拜。好，咁摆翻隻雷神先。咁佢其实仲有少少去补充佢个锤啊，佢个锤仔。咁有一个即系我谂嗰啲叫神秘学啦。其实呢个雷神嘅锤咧，就曾经受到呢、這个。希特拉的注视，咁系发生咩事呢？咁尤其是喺嗰、那个纳粹德国时期咧，嗰阵时系因为要建造嗰啲所谓嘅建国神话 myth building 啊，咁曾经啊 Himmler 其实中文我都唔好肯定嗰个翻译，希姆莱系希姆莱，佢就曾经去过一个德国嘅地方叫East Neisteiner， 头先个德文嚟嘅，咁我会 post 翻喺我嗰、那个Facebook group 嗰度俾即系大家研究一下咁咯。其实嗰阵时咧，佢哋就真系派过一啲嗰啲所谓党卫军啦，即系佢哋其中一个，应该系话佢哋个 research centre 咧，曾经就真系派过一啲人去过嗰个 East Neisteiner 嗰度咧，就揾过呢个锤仔嘅，系真嘅。我唔可以话真嘅事，但系呢件事系曾经有记载过嘅。咁即系讲到呢度，大家可想而知，其实。神话呢味嘢咧，唔系真系讲笑啊！即系有好多呢啲所谓最高元首咧，其实都会有呢方面嘅迷信咯，系咯，咁系啦，就系、是、呢个锤仔啦，咁即系一个令到好多北欧人都好信仰嘅一个 一个物件啦。咁眼前呢个雷神就系、是、系啦，就系、是、由维京时期开始大家都信嘅一个神啦，同埋阿奥丁，即系奥丁以外啊。咁啊，系啦，呢度就补充完啦。咁嚟紧会讲啲咩咧？哈，犀利啦，就系、是、呢个罗马嘅罗马嘅历史啦，摆到先啊。好，咁都系嗰句啦。咁 Mini Figures 嘅 series 就出到16代啦。眼前呢四隻咧，就系 so far 佢哋出过嘅呢、這个古罗马时期主题嘅人仔啦。好，咁首先讲咗呢隻先啦。咁呢隻咧，等我睇睇翻资料先啊。佢系嚟自呢个第六代嘅嗰个古罗马士兵啦。咁中间呢个就系嚟自第十代嘅，跟住就系睇下先啊，嚟自第九代嘅。咁呢个哇犀利，呢条友转头同大家讲啊。咁到最尾呢、這个Gladiator 嗰啲嗰啲角斗士啊。咁另外其实仲会讲埋呢四隻喺摆上面先啊。咁都叫做有少少关系啦，大家喂齐好啲先啊。就上面就係呢个希腊嘅嗰个唔可以话係神话啦，即係呢啲已经唔係神话，係一啲即係历史角色啦。咁就首先有第三代嘅呢个木乃伊啦，有呢、這个睇下先啊，第五代出过嘅埃及嘅皇后啊，其实睇佢嗰个表情，其实妖后嚟啊。咁跟住就系第二代出嘅法老王，同埋最新一代出嘅呢、這个应该点形容佢咧？即系 Pharaoh 嘅嗰啲士兵啦，咁又唔系二打六嘅，不过都系劲嘢嚟啊呢扎。咁啊，呢啲呢几个呢八隻咧，我谂真系除咗啊，其实都唔系除咗，其实佢哋都真系叫做历史上出现过嘅一啲人物啦。咁系咯，而家就可以逐隻同大家介绍下先。诶、可唔可以去翻大镜头先啊？唔该啊，因为即系换嘢啲情况冇理由 zoom 紧换噶嘛，系咪先？咁啊，讲到头先呢四隻希腊嘅嗰啲人仔咧，其实都系劲少出啦，都系得嗰四隻嘅啫。苏花咁啊，系啦，大家如果对历史嗰方面有兴趣或者喜谈嘅话咧，就唔该大家快啲舐啦。好，咁可以 zoom 翻去近少少先，唔该你啊。第一隻Gladiator， 咁啊。佢嗰个历史就其实我谂有少少似现代嘅摔角咁啦，咁摔角就其实即系戏嚟嘅，咁但系 Gladiator 咧，佢哋嗰啲角斗士就真系会同你喂打死人嘅。喺应该1963年啦，咁嗰个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其实就一套好出名嘅电影就讲述呢啲Gladiator 咯，咁去到2000年，诶唔使讲啦，帝国枭雄啊，帝国枭雄就为Russell Crowe罗素高尔带嚟最佳男主角啦。咁啊，讲翻呢只人仔先啦，又系嗰句啦，平到 high high， 咁即系我觉得你点样都快舐咗先，我买呢只都系讲40几蚊，咁啊，掀开佢嗰个头盔先啦。其实咧，即系里面都系有佢。诶、唔好意思啊，攞起把剑先。一个嗰啲叫咩战斗格啦吓。咁、其实佢个头盔，我觉得系做得好靓好靓嘅，就话绝对唔系我最憎嗰啲软胶啦。咁戴上去就话咁其实嗰个质感系几强嘅，我觉得。咁另外我最中意呢只嘅就系佢嗰个手臂啦，系都有拼上去嘅。因为其实 LEGO 就真系比较少，点讲咧？少用埋嗰个手臂啊 ，sorry， 即系手臂其实都比较少有拼咧。咁呢只系其中一只有拼，而价钱亦都系非常之抵。 费时讲错啦，抵买啊吓嘅一只 LEGO 咯。咁啊，讲到 Gladiator 少少历史啦，佢啊系尤其是喺罗马帝国应该系第四世纪啦，公元后啦已经系。咁当时嗰个罗马其实都即系相对比较腐败啦。咁嗰阵时嗰个皇帝咧。就諗住诶 ,send 呢班即係见佢哋喂咁好打，不如 send 佢哋出去打仗啦，哼，点知係攋嘢啦，即係去到嗰啲日耳曼地区其实係打输嘅。咁其实呢班所谓嘅 gladiator 啦，佢哋係我諗即係可以传统嗰隻咁讲叫好睇唔好食啦，喺斗喺嗰个即係比赛对打嗰阵时系打得好好睇嘅，咁但系真系出去打仗嗰阵时，其实系输俾嗰阵时系属于部落嘅德国嘅嗰啲barbarians 即系嗰啲野蛮人啦。咁啊，同嚟紧讲嘅呢两只士兵其实就真系唔同啦。等先啊，咁好啦，讲呢两只士兵啦，咁佢哋咧。就真系唔系未必好睇啦，啊，应该系未必好睇，但系好食啊，系啊，咁如果真系睇翻嗰个历史考究咧，你见到中间呢两只佢哋身上嗰个设计咧，系真系同当时罗马士兵啊，同埋嗰啲将军嗰、那个。嗰、那个设计系近乎一样嘅，咁啊，可以讲下呢只先啦。咁呢只 OK， 佢身上嗰个拼，都系又有腹肌嗰啲，都符合即系对男性嘅嗰种审美眼光嘅一个设计啦，就做得几靓嘅。咁要留意佢头上呢个嘢咧，其实系可以，等阵先啊，系可以攞开嘅，系啦。咁就但系就唔系雅典娜嗰只把，因为上集讲到雅典娜佢嗰个放嘅方法系咁样啦，但系其实佢系要打横咁样放嘅。咁其实大家如果上网 Google 下打Roman Commander， 其实真系会睇到系真系几似系真系 base on 佢哋嗰啲historical design 咯。咁中间呢个士兵又系啦，都做得好靓嘅。我记得就尤其是呢只啦，佢其实一盒六十隻咧，其實只係得三隻嘅，咁所以出面都真係幾奢侈啦。咁啊，希望一啲收藏家啦嚇，或者我又唔好想用炒家呢個字形容。總之即係你 hold 得多嘅話，就唔該即係高抬貴手，放多啲俾啲有心即係中意歷史嘅人啦嚇。咁啊。近睇翻呢只咧，其實做得都係，每次係攞開咗先，都係做得好仔細嘅。咁呢個盾都係啦，直情都係跟嗰個歷史背景一樣啦。咁但係你俾個後面人哋睇咧，喂，搞錯，即係點解？即係點解乜都冇咧？可唔可以即係點啊？俾少少誠意係咁，要話啲肌肉都好啊。咁啊，呢兩隻就都係好嘢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呢个要再 double check 翻嗰个，我唔记得系由奥古斯丁开始定系凯撒开始咧，就直情后屘再 set 多对嗰个类似系党卫军嗰啲嘅兵团嘅。咁因为嗰阵时古罗马帝国系即系嗰个版图劲大啦，咁其实佢系有好多 region， 咁每个 region 佢哋身上嗰、那个。对嗰、那个身上嘅 design 其实都会有少少唔同咯。哇，点解呢集会讲得咁快 ？OK， 翻翻先。咁就话系啦，呢两只就绝对系好嘢嚟嘅，所以总之啊，快啲舐啦吓。好，咁啊，讲完呢几只咧，就要讲翻呢节嘅其中一位主角啦。攞开先啊，呢只因为讲主角咧，其他一定要弹开嘅。好，咁我初睇呢隻嘢呢，佢就我以为佢係普通嗰啲元老院嗰啲嘅嗰啲叫咩呀议员啦咁讲啦，但係你再近睇返佢呢个牌仔呢，佢上面就有呢句等一下我要搵返嗰个资料先，佢有三句嗰个意大利文嘅，就係 I come I saw, I conquer。 咁呢句嘢其實就係形容緊海撒嘅。咁啊，係啦，呢個即係原來呢隻就係海撒啦。咁又係嗰句啦，市面上唔知點解賣呢啲歷史人物都賣得咁鬼死平嘅。咁佢係乜水呢？佢就係呢、這個你可以話佢係當時羅馬共和國啊，唔係帝國啊，就其中一員啦，即係三巨頭之一啦。咁嗰陣時其實行呢個精英政治嘅，咁佢就佢就後屘係俾人暗殺嘅。咁繼承佢個位個就係奧古斯丁啦。我諗都唔可以形容佢做暴君嘅，因為奧古斯丁係比佢更加暴嘅，咁佢就係一個好出色嘅將軍啦。另外就佢都有少少賴嘢嘅，咁賴啲咩呢？其實佢就係呢個全球啊，呢個歷史上第一個被拉布影響嘅人啦。咁拉布呢樣嘢呢，其實就已經係講緊即係成千幾二千幾年前的歷史已經開始有了。那是發生什麼事呢？拉布啦 ,Filibuster。 那當年這隻海撒哥哥呢，他就在這個西班牙打勝仗啦，那諗住回來即加冕做大將軍啦。那其實當日呢就是他四十大寿，根据这个古罗马条例，他就顺便可以即是那个叫竞选埋那个叫执事官，是执事官，不要听错。那阵时就有位叫 Cato 的那个叫做在元老院有位叫 Cato 的哥哥呢，就很怕他权力过大，总之就拉布就唔俾你即系两边舐啦，你一系就参选呢个执事官，一系咧就加冕成为大将军。咁嗰次就即系当然搞到佢好唔 happy 啦，呢位海撒哥哥系嘛，咁最后佢就选择咗即系做执事官啦。咁即系呢个系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其實喺古羅馬開始已經係有拉布呢樣嘢啦。咁拉布英文叫 filibuster， 係啦。咁絕對係即係一個手段啊，去阻止一啲所謂強勢嘅人去得到更多嘅權力啦。咁講到呢位但是講到呢位海撒，咁就一定要講埋哇佢。即是一位令他非常之神魂颠倒的女人，那是哪位呢？喂、哎、就是隔离这个来自第五代的埃及妖后。那他就说又是那句了，好平，我想是出去要买呢就非常非常易找到啦。咁首先係咁依讲嘅 design 先啦，佢就係嗰啲好典型嘅对女性嘅嗰种 design 啦。下面穿裙嘅，咁冇腳嘅，后面又係乜都冇嘅，都係好典型嗰隻，即係总之 LEGO 出亲呢啲后面都乜都冇嘅。咁但係讲到前面啦，我觉得佢嗰个设计係真係非常之靓啦，尤其是佢嗰两个眼影啦。如果大家有睇我諗嗰啲电影啦或者啲文學啦，其实係即係好符合佢现代人对佢嘅嗰个塑造嘅样嘅。因为佢嗰个发型啊、眼影啊甚至身上嗰啲衣服嘅设计，其实已经係同大家讲緊我就係埃及妖后啦，咁唔該你买我啦，都唔知点解冇乜人买嘅。咁手上呢隻呢条蛇啦，其实就唔係话纯粹俾啲嘢佢摆嘅，因为如果根据历史记载呢，其实佢係后咪所谓嘅自杀啦，咁佢係点死法呢？就即係非常 hardcore， 其实係俾隻蛇咬死嘅。咁我諗佢呢个做出嚟都有少少隐喻俾大家睇咁啦。咁佢两位就系啊，嗰阵时就据说啦，海撒都谂住打到去 埃及那边的了、但是、埃及妖后就所谓、保护自己的那个国土啦或者国家啦就走去勾引、这个海撒啦到最尾海撒就是被人暗杀啦咁跟住亦都係係啦去到之后其实佢啊呢、這个埃及妖后都係啊输咗俾啊奥古斯丁最尾都係自杀嘅咁其实佢同奥佢喺俾奥古斯丁杀之前啊应该咁讲佢同海啊海撒瓜咗之后呢佢就竟然啊同啊海撒其中一条僆啊叫安东尼一齐啦咁啊其实呢个妖后都非常犀利啦佢就啊、其实係有呢个埃唔係埃及喺呢个希腊人同埋马其顿人嘅嗰个血统所以严格嚟讲呢佢就唔係黑人嚟嘅咁从 Lego 呢隻颜色当然睇唔出佢係咩人啦咁但係都係啦几符合佢嗰、那个design嘅样啦咁啊讲到希埃及嗰边啦哎头先我都唔知有冇讲错先成日将希腊同埃及搞错唔好意思啦咁就要讲埋呢四隻啦啲时间都唔好够啊好呢四隻等阵啊我摆返中间少少先好咁木乃伊啦一隻就話，其實我覺得做得就唔好似嘅人仔啦。咁手上就揸住蠍子嘅。咁我記得當年呢隻出咧，就一啲都唔 popular， 冇乜人買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物以罕為貴啦，就去到最尾越嚟越多人買，就想揾翻啲舊嘢咁啦。咁啊，呢隻頭先介紹咗啦。咁啊，講到呢個 Pharaoh 啦。咁其實喺啊，佢係第二代嘅。咁但係喺嗰個。Lego 度就冇特别话佢系属于啊边一代嘅 Pharaoh 啦，咁就系啦，只可以好 generic 咁讲，哦，法老王咁样咯。咁但系你睇到佢手上嗰个权杖咧，其实系做得好 detail， 系一个蛇嚟嘅。咁其实啊，蛇呢样嘢就我谂喺世界历史对蛇嗰个演绎都有。好多唔同嘅解釋啦，咁喺醫學上面其實佢係一樣好嘢嚟嘅，咁點解呢？因為就又係同希臘神話嗰邊有關係啦，咁但係今日時間就唔多夠，係咯，就下次我諗要捉埋台長同我開多集解釋，因為尋日就同阿台長即係揾阿台長補習啦，哇！咁佢又係即係益小弟好多嘢，係咯，咁小弟都真係覺得要喂揾台長嚟做翻集啦，而讲返呢条蛇呢其实就话蛇其实喺英文嘅世界嚟讲系叫 reptile 啦就唔系一啲话好好嘅动物嚟嘅咁有狰狞啊恐怖之意啦咁但系亦都系有医学美好嗰方面嘅一个讯息嘅咁呢隻就我觉得做得靓嘅尤其是佢呢个像呢系嗰个 detail 系好即係做得好 detail 同埋唔係軟淋淋嗰啲即係我最抗傷嗰啲好咁講到呢隻嗰、那個希臘嘅埃及嘅士兵每次成日搞錯好咁第十三代啦咁平嘅頭上嗰、那個嗰頂帽其實做得好 clear 嘅係blue stripe 啦咁如果轉俾後面睇呢佢就係唯一一隻後面都有 details 嘅人仔啦，就话我其实几中意呢只，因为佢成只做得几清楚，即系几简洁，唔系嗰啲哇，有时嗰啲溜悠悠又花又成嗰啲啦。咁啊，讲到前面啦，系啦，一把剑啦，同埋呢个盾牌咧，咁啊，寻日小弟即系都系问下台长，喂，呢只即系呢几只几靓，咁跟住佢就好 concentrate 呢个盾牌，就话。上面点解一定要系呢个 design 咧？即系三角形咧？咦，会即系会唔会系同嗰个叫做 我睇睇先啊？嗰个应该系一个神所谓神秘组织玫瑰 会啊嘅组织，咁就呢、這个就系啦，要同阿台长即系做翻集，因为讲到埃及个历史嗰度咧，台长又系好劲啦。咁但系讲翻 LEGO 呢四只咧，就系、是。So far Mini Figures 的 series 出过的四隻其实就不多的，那是的，我觉得即如果大家肯破费的话，就其实应该买回第二隻第二代出的这隻，因为根据小弟所知现在出面都即叫炒是讲成200元一隻的，那但是另外这隻呢只同埋呢只咧，平嘅，咁中意历史嘅你咧，就真系应该快啲舐翻佢哋咯。好，咁啊，历史呢味嘢就讲到咁上下啦，咁就可以去翻大镜头先啊。哇，今日单刀讲咗一个钟咧，咁啊真系好佩服嗰啲人做节目，原来即系。都几犀利啦，一条友做，咁我下次咧，即系佢啊，因为唔识讲嘢嘅，就啊系啦，我会下次揾第二个人，即系第二位嘉宾同小弟一齐上嚟做节目啦。咁就啊系啦，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